的背叛。 人生本是一段

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产后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何以如图。终于找到一个房子，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尝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和的是一个结束，所有的惦记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，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，却叫不醒我胸口皱着的愤怒，就这样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沿着夏天的脚步，看着夏日雨和，听着夏雷阵阵。夏天是个风云变幻的季节，一切都来也匆匆，稍纵即逝。夏天是惬意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快乐的。今天是7月29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，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聚，时已逝去，年也逝去，依旧又重聚。 SHUT

星光很烫，可是很灿烂很漂亮，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，等到时间握紧不谢谢你真心的爱我。 柴米